第二课，租房。来中国学习，你可能会遇到租房子的问题。怎么才能租到适合自己的房子呢？下面这个故事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。 来这个城市打工已经半个多月了，我一直住在亲戚家里。虽然舅舅舅妈对我很好，可和他们一起生活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，所以我打算自己租房子住。我想到了三种租房子的办法：找中介、看路边的租房启事和上网。听刚租到房的同事说，通过中介公司找房比较慢，而且还要付中介费，所以我决定不找中介。昨天我回来时，在小区门口看到一则租房启事，房子是两室一厅的，每月2500块钱。对我来说，这个房子太大了，我一个人住，一间卧室，一个客厅就够了，而且房租也太贵。我又到附近转了转，没有看到别的租房启事。于是我决定上网看看。网上的租房信息多，找起来又快，应该更容易找到适合我的房子。舅舅家不能上网，所以吃过晚饭，我去了网吧。我进入了一个租房论坛，上面有很多租房信息。很快，我找到了这样一条：招租启事，一室一厅，位于文化路与健康路交叉路口向西500米，有厨房、卫生间，有空调、电视、洗衣机，可以上网。房租每月1600元。QQ 2941某某某某，电话1740168-7528。这个房子的房间不多也不少，房租也不太贵，能上网，而且离我们公司很近，非常适合我。我立刻通过 QQ 联系房主，他正好也在线。我说想租他的房子，打算先租半年，问他能不能便宜点。他说如果一次交半年的房租，可以每个月优惠100块钱，半年一共9000元。我同意了，并和他约好明天上午9点去看房，如果我对房子满意，就付给他房租，他给我钥匙。同事为租房忙了半个多月，而我这么容易就找到了，我真幸运。小知识： 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情况。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，中国的城市居民主要通过单位福利分房的方式得到住房。人们依据在单位的工龄、职称等条件论资排辈，分到的房子面积一般都比较小。后来，中国政府实行了住房制度改革，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，建立了由经济适用房、廉租房、商品房等组成的住房供应体系，鼓励居民自己购买住房。现在，很多人也用按揭贷款的方式购买住房，国家也在积极实施一系列的有利政策，改善城市居民的住房情况。